及别新闻报道，快一啲嗌你哋再集东头湾。星期三晚11:00至12:30，东头湾路99强势推都唔啱，勿错过，敬请留意。多谢收看，记得俾钱，多谢。 好，嚟到九月第一集嘅东头湾道99号啦，终于嚟到九月啦， 系 开学 啦，开学啦，九月三号都迟咗少少噶啦， 系啊，你屋企好似有小朋友开学运啊， 系咁啊，点咧？ 祝佢學業進步啫。 係，我都係咁話，希望啦。 係咪好似啱啱開嘅咋？ 啱啱開㗎， 未開過係嘛？ 好過未開過， 第一次開學喎。 係，而家小朋友好快已經翻咗學㗎啦。其實對佢嚟講已經係 係咪好緊張嘅心情？ 唔係第一次㗎啦，我諗佢一啲都唔緊張，幾開心。我唔緊張，係個荷包緊張啲。 荷包緊張啲，荷包幾時都緊張㗎啦。 係。 咁尤其去到中秋又要送禮啦嘛。 係。 咁好彩我哋有啲。 哦，我哋有好嘢㗎喎。 阿蕭生咁。咁慷慨嘅 月餅，哇！ 係啊，送呢一個 鏡頭睇唔睇到啊？名牌紙嚟㗎喎嚇，並唔係話一般月餅咁簡單啊！多謝曬蕭生。 節目食啦，好嘛？ 好， 係咯，好少食啲咁名貴嘅月餅添，有啲緊張。另外多謝我哋嘅聽眾啊 ，G 先生亦都送咗月餅嚟嘅，我好耐冇收過月餅券。 月餅都有券嘅咩？原來 多謝曬， 從來未收過喎。 係咯，等 Sir 你有冇收過？ 我淨係收過餅卡啊之類嗰啲嘅啫。 你之前咩做嗰啲 月餅會啊嘛？ 月餅會， 月餅會唔係自己做完自己攞嘅啫咩？要送俾人嘅咩？ 我唔知啊，等 Sir 有冇收過月餅券啊？ 見過，未收過。 見過係咪啊？ 哇，你係第一個收月餅券嘅人啊！ 一生人都係第一次收啫。多謝 G 先生， 多謝曬。點解你唔送俾我嘅 G 先生？ 嚇？ 點解 G 先生唔送俾我嘅？ 我搣一半俾你啊！咁你檢討一下自己啦，真係。我哋今日咧就呢一單奇案咧，我覺得真係可以即係俾大家即係一啲咧墮入情網啊又不能自拔嘅一啲人咧，即係一定要睇嘅呢一集。 係。 真係一個很好好嘅一個教訓嚟，我覺得。 嗯。 係嘛？即係人哋係咪真係話為咗愛情會盲目？係咪真係會盲嘅咧？係咪會即係令到智商都會下降好多嘅咧？ 喺你嘅經驗嚟講，我見到就係嘅。 咁其實都唔係我一個嘅，係人性嚟嘅，係咪？係一個即係人嘅，即係依啲係叫做缺點嚟噶嘛，人性嚟。 都可能係嘅，但係問題就係其實嗰個係咪愛情都成問題㗎？有時 今日咧呢一集咧講呢一個奇案咧，就發生喺呢一個啊幾多年前啊？ 2003年係啦， 又係沙士喎。 嗯，咁沙士之後啦， 我哋就咁講，我諗下都好似有幾單案咧，都係發生喺沙士嗰年嘅。 嗯， 咁啊。呢一單案其實發生喺幾時咧？就係發生喺2003年咧嘅9月嘅。咁啊，仲記得咧，應該兩個月後咧就發生咗我哋曾經講過嗰單咧奶昔殺夫案咧，迷魂奶昔嗰單楊明山莊嗰單啊， 又係好轟動嘅案件。 兩單都大單嘅，但係咧就楊明山莊嗰單就轟動好多，因為當時我哋今日講呢一單咧發生嘅時候咧，最初就冇咁轟動嘅，跟住就越搞越揭越多嘢出嚟嘅時候咧，大家發覺喂原來呢單嘢咁多。內情嘅，而且咧，即係嗰個案情都令人都幾心寒，我真係覺得自己係， 即係你都擔心咁樣係嘛？你都有少少擔心， 真 係 好擔心。 即係你都覺得自己墮入咗情網之後，驚自己盲咗係嘛？ 好彩我冇枕邊人啫， 就會中計。 係啦，我淨 係你知係冇係嘛？ 我淨係得呢個錄錄影室或呢個直播室嘅 partner 啫，我冇枕邊人，咁咧所以你都要小心啲。咁原來咧即係有咁親密嘅關係，又可以咧有咁危險嘅關係嘅。咁我哋睇一睇個 promo flip 先嚇，第一張相。今日咧呢一個名咧就係咁樣㗎，叫做咧。 魔鬼救我員殺妻案。 近排我覺得你開始就即係比較平鋪直敍啊，好啊，呢個都有少少即係形容詞啦，魔鬼係啦，即係之前嗰個就冇嘅。係 咯，好大壓力嘅，等 Sir 喺度嘅時候咧，改名啦， 你驚改名俾人 ban 係嘛？ 但上次等 Sir 話其實有時即係嗰單嘢夠 即係夠耐 力報嘅時間就即就直直述啦， 直述啊嘛，唔使咁多花口。 咁啊，等 Sir 覺得呢個名貼唔貼題？ 又要去俾分？ 依計就麻麻地， 麻麻地嗱學下嘢啊？ 點解咧？ 點解咧？ 係咪魔鬼兩個字出事？你覺得？ 因為魔鬼可能我見得多，用得多咗一類，即係用到滑咗牙。 滑咗牙。 第二咧，依個其實重心佢係痴情痴。 哦，情痴。 情痴哦，即係少咗嗰個即係意境喺度，即 係多咗個形容嘅動機。 啊， 真係情痴咩？你覺得佢？ 佢歷史上好多人都係咁嘅，一迷咗個人咧，成個人迷失曬本性嘅。 嗯， 佢已經迷得唔厲害，有啲人迷得佢嚴重過好多倍嘅，仲有國家可以唔要嘅。 嗯，例如咧，查理斯王子咁啊，諗住係嘛？ 咩嗰個咩不愛江山愛美人嗰啲啊？ 哦， 嗰個未夠喺南北朝嘅時間，北齊有一個後主叫高位嘅，咁啊中意阿女仔咧，嗰個叫做馮小蓮。咁大家知道玉體橫陳呢個成語就知道啦，就出自佢嗰度啦。因為有人形容佢話小蓮玉體橫陳嘅，正是周師入晉陽。佢話呢個女人咧，令到成隊軍隊都打敗仗。當佢北齊同北周打仗嘅時間咧，佢軍隊就嚟打贏嘅時間咧，佢個高位啊喝停啲軍隊，唔准打贏，叫阿馮小蓮出嚟欣賞呢個戰役。結果因為等阿馮小蓮換裝出嚟嘅時間咧，戰役就逆轉咗，變咗大敗，跟住成個國家都冇咗。 哇，咁都得啊！ 就係因為佢太過中意馮小蓮。 就係識字頭上一把刀啊！呢啲 呢個幾把刀添啊，斬到你一頸血啊！真係。 係啊，分分鐘真係傾家蕩產又會嚇，真係搞到成個國家冇埋又會係嘛？ 咁我哋今單咧就冇咁緊要，個國家就冇影響到，但係成個家咧就冇咗啦！真係。 真係啊！真係俾一個人咧，真係累死噶啦！即係其實好多人嘅幸福冇曬。咁我哋不如講下呢一單案嘅即係起初嘅時候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啦？咁我哋咧係時候帶大家咧就去翻呢一個零三年嘅9月30日，地點咧就喺西環。 喂，救護車電話中心，有咩幫到你？ 喂喂，係啊係啊，我老婆喺屋企暈咗啊，唔該你快啲派架車嚟啊！ 地址啊，唔該。 哦，呢度係西环碑路窄街102-119号，联友新楼19楼。 当救护车抵达嘅时候系朝早9:00多，救护员好快就喺呢间乱七八糟嘅屋入边，见到一个陷入昏迷状态嘅女人瞓咗喺睡房嘅床上边。 个女人大约40岁左右，佢唔系普通嘅昏迷咁简单，佢当时衣衫不整。口角有啲血迹，条颈仲好似有俾人碾过嘅痕迹。 当少妇被送到玛丽医院，已经回天乏术，同结婚18年嘅丈夫阴阳相隔。呢一宗介乎寻常同不寻常之间嘅命案，究竟背后嘅故事系点？红颜薄命嘅佢，似乎仲有好多关于自己横死嘅秘密，唔甘心就咁永远带柴柴。 詞幫我哋飾演啦，其中一個角色啊，一個接電話生嘅角色。咁另外咧，要特別鳴謝啊，妖言惑眾嘅 Chris 啊，今集咧幫我哋飾演就係呢一個被告男主角嗰個角色。 嗯，亦都係死者嘅丈夫嚟嘅。 係啦，咁佢一間咧晏啲仲會有一封咧好長下嘅情書會讀出嚟嘅。 哇！計上次 crossover 之後，今次又嚟 crossover。 深情演繹真係咧係非常之有水準嘅，佢仲要係咧屋企自己咧有曬成 set 架撐喺度錄嘅。即係唔係咁樣就咁用個電話錄嘅，真係。所以咧，大家就千祈唔好行開啊！第三番可以聽到佢呢個深情演繹啊。咁啱啱咧就亦都要多謝艾力你啦，飾演係嘛？ 啊，係我啲努力㗎啦，係咪？次次都有嘅，一定要。 咁另外又有 Jackie 啦，幫我哋啊，即係飾演嗰個救護員嘅角色啦。因為頭先咧就講到話，即係有一個救護員，佢就講翻出嚟啦，就話其實當時咧到現場嘅時候就見到乜嘢啦嚇。咁就最初係有一個男子報警嘅，咁嗰個男子咧個名咧就叫做 梁永成， 咁啊梁先生，咁啊當年咧佢就都係40多歲。 咁佢太太咧都係四十幾歲，好似細 四十三歲啦， 細佢一年，細佢一年咁差唔多啦，兩個差唔多大。咁啊當時咧就話咧佢太太就昏迷喎嚇，咁但係呢一度咧有個 QK 啦，因為通常咧即係屋企人咧，其實我自己屋企都試過啊，即係譬如我試過一次咧好唔舒服嘅時候咧。我真的唞不到氣自己，咁我做咩咧？第一時間冇嘢噶，拎起個電話梗係999噶。我點會知道有其他電話去打嘅啫？一定係999噶嘛。咁跟住佢就會幫你接去嗰個救護車嗰度，嗰個中心就幫你再派救護車嚟。咁但係咧，呢個男人就奇嘅喎，佢老婆喺屋企昏迷，但係去到現場就發覺唔止係昏迷咁簡單，似乎咧又即係啲衫又俾人哋掹開曬啊，咁樣即係除曬出嚟啊，咁現場就亂七八糟啊。咁而且佢嘅口供咧就話可能咧懷疑佢老婆咧就係俾人哋奸劫係嘛，咁冇理由。第一時間佢唔係打999 嘅。其實呢個就關乎咧，我哋今日開場點解會用呢個電話錄音嚟做一個開場呢，就同呢個這個女死者嘅丈夫呢位梁永成咧好有關係，因為佢本身咧其實就係一個職業嘅救護員啦。 係啦，咁救護員係咪就係會知道個救護中心個電話？係咪本身就已經代咗喺個即係唔係咪本身就知道呢個電話號碼？因為一般人 好正常啊。 如果我諗，如果我去揾呢個電話號碼，我都要上一上網噶，開個電話嚟抄一抄啩。 係咪咧？等其實佢如果知道，即係如果我是一個救護員嘅話，咁譬如屋企人真係出咗事嘅話，咁佢又可能潛意識真係會直接打去佢最直接嘅電話，即 係 佢都唔知打999要再轉播噶嘛，咁佢點解唔直接打去救護站咧？佢真係知喎，係咪咧？ 佢兩個層次咯。如果佢太太純粹就係因為病啊或者昏迷，佢打去救護站咧就唔係奇嘅，因為佢熟啊嘛，直接即係叫白車唔使轉接。但係問題咧，頭先阿花姐講咗，佢入邊個表面睇落去咧係俾人奸劫、俾人性侵犯過噶嘛。 即係佢自己講， 好似有啲可疑。 睇落去就係咁樣， 有不尋常。 如果假設一睇落咁樣，正常嚟講，佢就冇理由再打去救護車個站，一定係打去三條街。 但係我自己又咁諗啊，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丈夫咧，喺見到個太太咁嘅情況之下咧，雖然係都知道事有 QK 嘅，但係問題第一件事梗係想救人先噶嘛，因為當其時可能都未確定佢係咪死咗，咁梗係救人先啦。即係拉唔拉人呢個事小，梗係會打去最熟悉嗰個地方，就係救護站。 咁又 係 喎，你嘅即係有幾善良。 好合理嘅，因為佢最熟啊嘛，係咪先？ 即係嗰第一時間要救咗佢。 係啊，梗係救咗先。 咁但係嗱，如果作為一個救護員，其實咧嗱，佢因為救護員嚟到嘅時候已經發覺太太冇曬脈搏嗰啲㗎啦。咁睇法其實幾分鐘前佢打電話嘅時候，佢已經冇曬脈搏啦。咁佢 一件事啦， 即係如果以佢嘅救護常識，佢已經知道佢冇脈搏啦。咁你咁急揾人嚟，佢都係唔會回天即係佛，即係都係回天佛術噶嘛。 咁又唔係喎，我覺得就算即係如果你一個救護員更加覺得呢啲嘢唔係話冇咗脈搏就即刻即係等於死咗嘅，可能佢仲有得救咧。即係只要有啲儀器啊咩幫助到就可以救啦。咁佢可能咧應該就去做一個即係佢做到嘅一啲急救嘅行動先啦。然之後再叫人嚟咧，就盡量即係做啲有儀器幫助嘅心肺復甦法啊，即係電擊啊，唔知諸如此類嗰啲。咁可能幫到佢太太喎。我覺得即係好。直接會咁諗，因為你最熟嗰樣嘢，你就諗嗰樣嘢嘅喎。 但係當時咧，其實救護員去到嘅時候咧，或者係之後覺得有可疑嘅時候，就叫警方嚟到現場啦。但係最初係唔知道佢嗰個職業係咩嘅，即係佢自己冇講出嚟嘅。咁佢咧就後屘先至話，原來自己係救護員。咁啊，再其後咧就做一啲嘅驗屍嘅時候，發現咧佢太太其實死前咧係冇做過任何心肺復甦法嘅。咁尤其啦，咁如果佢因為當時計翻嗰個死亡時間，我哋一間可以講翻多啲啦。其實咧，佢太太咧唔係啱啱死嘅，即係已經係半夜嘅時候死嘅。咁應該佢咧就喺佢旁邊嘅。咁點解佢發現咗佢太太有問題嘅時候，佢又唔會幫佢做心肺復甦咧？定係還是佢唔知佢有事咧？ 嗱，照計，如果以佢頭先嗰個形容佢太太嘅死狀咧，就唔係一般話熟睡中而去世啊，停咗呼吸嗰啲，咁啊冇理由唔知嘅喎。咁同埋據佢嘅頭先報案咧，佢講咧就係話，佢懷疑佢太太係俾人奸殺啊、劫殺嗰類咁，即係話，即係所以見到佢衣衫不整啊，可能屋內有少少凌亂之類啦嚇。咁同埋佢自己個口供咧就係話咧，佢當日咧其實係朝頭早出咗去跑步啦，如常八點零鐘，咁佢咧就九點零鐘打翻翻嚟咧，就揾個太太希望同佢食早餐，點知冇人聽，咁我覺得有啲奇，就翻去屋企嗰度揾個太太，就發現頭先嗰個情況啦。咁似乎係有兩個可能啦，就係話如果佢翻到嘅時候，佢發覺佢已經係即係如果佢已經死咗啊，就算佢再幫佢做心肺復甦法都好啦，咁個驗屍嘅過程都會發覺佢死之前係冇做過心肺復甦咯。咁但係唔代表佢死後，即係佢見到呢個屍體、見到呢個情況之後，佢冇做過任何嘢咯。 但係會唔會即係佢翻到屋企嗱，佢自己咧就覺得佢就係啱啱死噶嘛？因為佢出門口嘅時候佢仲生勾勾噶嘛。係。咁啱啱死嘅話就係話咁佢，但係死前係冇做過心肺復甦，咁會唔會係有機會佢一見到佢嘅時候，其實知道佢已經死咗啦，根本就唔需要再做心肺復甦？ 蘇啊？ 這個不合情理、我記得入行的時間在太古水塘已經建樓了、我見到一個僆仔浸在了水面兩個小時、救起上來的時候整個死屍整個僆仔的皮膚是灰色的、但是救護員一樣跟他做心肺復甦法、當時我奇怪問他明知他肯定死了怎麼 做，即會不會這樣是怎樣守埋他 呢？不是真的 這個拍戲才會 的，即第一步我講會不會都是這樣， 其實你看他的樣子都看到了， 都應該沒有呼吸，但為什麼要繼續做呢？ 是的，原來我問他們，他們說有個指引，是除非很明顯知道死了才不做。什麼叫明顯知道呢？譬如跳樓跳落地下跌開三折，被人斬到身首異處，或者是被火燒燒到變成一條焦屍，除此之外呢，基本上他都做的，對人類生命的一種尊重和對他職業的負責來的。 哇，甚至鬼故王說有個燒焦了但還會走來走去的、 因為他未死亡嘛，如果你看到他還有呼吸更加要救他，如果你看不到他呼吸，剛才鄧 Sir 說的情況，其實我救護員都挺盡責，因為如果剛才鄧 Sir 說的情況、那個男仔已經是浸了成兩個小時，已經可能連外表看到他是死了，只是一個屍體來的，他一樣要做心肺復甦和人工呼吸，是不是都要做，其實都 挺專業， 所以這件事都 QK 的，就是一個救護員，他本身是一個救護員、有這麼專業的救護常識，但是他太太死前是沒有做過心肺復甦，這是一個要點來的、即是當時都有、引起都幾大的一個可疑，即是很奇怪， 我覺得只可以說就是究竟他見到他太太那時候他太太是死了沒有，如果他太太已經是死了的話，他就算照做心肺復甦任何的動作在驗屍之後都可能會發覺是沒有做過驗不到，但是查個問題就是究竟他太太幾點鐘死的呢？ 好了，我們在講這個驗屍報告之前要講一點就是女死者的死狀是怎樣，當時見到，或者我們再看一看 Alanis 幫我們畫的這個、死者的一個、照片、就第三個張那個插畫了，見到當時呢、他的太太第三、個太太呢就叫做劉兆嫻的、就當時呢就發現在睡床上面就睡在那裡，咁然之後呢就、口角是有些血啦血絲，還有那個衫呢是見到了，就是即係衣衫不整得好緊要嚇。咁、其實當時亦都係咧，屋裏面咧就發現咧亂七八糟啦，俾人抄過曬啲痕跡啦嚇。咁、就即係俾人呢、這個打劫過嘅痕跡啦。咁譬如話呢個櫃桶咧，就拉開咗之後咧，見到個櫃桶係拉開咗嘅。咁裏面咧就即係男呢、這個男户主就話唔見咗6000元，同埋唔見咗手鏈啦，同埋一啲少少嘅珠寶首飾咁樣嘅。咁同埋咧就話咧呢個門外面咧就有條手巾，係咪毛巾？有條毛巾 ，OK。咁同埋咧就話門口咧就有一袋垃圾喺度嘅。咁其實因為當時咧佢就都講俾嗰啲警員聽咧，就話其實佢出門口嘅時候咧，嗰袋垃圾仲喺屋企㗎。咁翻到嚟嘅時候唔知啊袋垃圾已經喺出邊啦。咁佢就懷疑咧佢太太係咧出門口嘅時候掉垃圾，咁就俾賊人咧乘機咧就係入屋。奸劫嘅， 等 Sir 成件事好似佢講咗個故仔出嚟咁喎，即係話佢太太一早就出去抌垃圾，然之後就俾人哋笠咗入去翻屋企入邊，跟住就甚至係意圖強姦之類，又要打劫之類嚇、其實成件事好似出曬嚟咁，其實係咪有啲怪咧咁樣？ 怪就怪在佢冷靜到咁交關。第一佢冇同佢做心肺復甦法，第二咧就係佢咁清楚，即刻人哋都奇怪點解咁清楚即刻翻去，連個老婆個命都唔理，就即係點算啊？失物幾多錢又計到唔見戒指又唔見幾多錢，定好似一個局外人唔關佢事咁啊！ 係非常之冷靜咯，即係 同佢直接打電話去嗰個救護員嗰、那個即係救護熱線嗰度嗰個動機又好唔同啊，相反喎、 咁同埋當時即係啲人講翻就話佢反應啊，就出乎咁即係好冷靜啊，好似我哋上次講嘅嗰個藍地燒車案嗰個咧，又係喎，即係嗰個人咧明明即係睇住個太太嗰次嗰個仲慘嘅啫，燒死曬咁，係好即係好似咧講緊人哋嘅嘢咁樣咯，咁所以咧都係引起即係警方嗰個懷疑嘅，嚇咁。究竟即係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咧？咁啊，其實佢自己所講嚟講去咧，佢就係話係一個即係奸劫嘅局面啦。咁樣就懷疑佢老婆都真係遇到咁嘅不測。咁但係咧就奇怪喎，咁啊個櫃桶咧就本身有鎖匙噶嘛，係鎖住噶嘛。咁究竟邊一個俾個鎖匙？ 嗰個賊咧，咁佢就話啊，可能佢老婆俾人哋要挟嘅時候咧，就逼住加條鎖匙出嚟。咁但係又奇怪喎，嗰個櫃桶裏面咧，仲有好多其他珠寶首飾㗎。咁啊，據講有20多件㗎，咁其他又冇攞嘅喎。 匆忙得滯，趕住走 咯。匆忙得滯咧，個賊人亦都係即係係咪亦都係匆忙之間又垂涎佢太太美色，然之後咧就去去強姦佢咧。咁但係強姦佢嘅話，又找不到佢阿女死者咧，係有任何咧一啲譬如精液啊留低咗喺裡面，咁唔通係咪臨時嘅時候又會係即係打安全套咧？ 咁可能只係一個即係意圖強姦啫，最後冇做到啦，就變成一個非禮之類啦。但係問題啦，成件事又即係唔係唔可能嘅一個劫殺案啊嘛嚇，有可能。但係問題有幾個疑點，最大嘅疑點係等 Sir 講嗰樣嘢，點解你會喺呢個時候咁清醒揾曬嗰啲資料？嗰啲資料咧，我相信係警方都要查成個禮拜先至揾到。即係例如又發覺自己唔見咗啲乜嘢啦，又發覺門口有袋垃圾啦，成件事嘅鋪排咧係好冷靜喎。即係如果當你太太突然間遇到咁嘅不測嘅話，即係甚至已經死咗喺牀上面咯，其實你會唔會咁冷靜咧？會唔會得閒去即係去揾呢啲資料咧？係咪會即係諗起其他嘢多啲咧？ 即係嗰十分八分嘅時候，即係個車未嚟之前，佢會唔會即係已經冷靜咗落嚟，然之後咧就可以去點算到屋企啊有啲咩即係失物啊，或者係屋企發生過咩事啊咁樣？咁佢嗱，但係 我覺得佢會，我覺得佢會見到即係屋企係俾人爆格嗰啲就正常咯，即係佢望都望到啦，就會懷疑係俾人爆格。咁佢自己就做呢一行啊，見過唔少類似嘅情況咧，都可以知道。咁但係知道埋嗰個垃圾喺門口啦，又另外又話知道懷疑，即係嗰個理論就唔係幾啱，即係咁快知咁多嘢，咁快諗咁多嘢咁細 緻。如果佢一個警察，大家又會唔會覺得合理啲咧？即係如果一個探員，咁佢平時都會去查案啊，可能即係嗰刻佢可以即係抽離到自己嘅好客觀。去睇翻件事嘅點樣發生，咁但係救護員就唔會諗起會有呢啲咁嘅即係咁嘅邏輯思維。 喂，但係呢個又要提一提，呢個人本身咧又有另一個身份，佢做救護員之前咧，其實佢係一個華籍英兵嚟嘅。咁今日呢個做一個軍人係咪又會受過類似咁嘅訓練咧？等 Sir， 即係佢會覺得即係呢啲嘢係一個邏輯啊，即係會有可疑嘅地方，就會好快佢即係潛意識都會去即刻揾翻出呢啲可疑嘅疑點喺度出嚟咧。 他留意啲疑點咧，又唔係奇，係你奇係奇在佢嗰個表情嘅反應。因為有啲記者喺現場見嘅時間咧，見到呢個梁先生啦，見到佢咧，正情好似街坊咁啊，正行過完全目無表情嘅。咁當時有啲資深啲記者，唔使經過警方講嘢，都覺得呢個人好有可疑，因為完全唔似啊，唔似死咗個至親人嘅感覺。 但係有時我又會諗咧，即係嗱，一個人如果佢係有蠱惑嘅話咧，更加會做戲啦。 係咯，咁我 即係更加做多兩前肉緊啦，係咪？冇理由俾咁多人都睇到我有可疑啊嘛？點解佢係 戲都唔做咧？ 係咪佢唔識做戲定係點啊？ 因為有啲記者就識得佢佢太太。同佢關係都幾好嘅，咁由佢拍拖啊，到結婚啊，到買樓入伙啊，都一路都同佢有交往。佢話呢個人咧，官仔骨骨嘅，高高大大，睇落去好似正， 都幾大隻下 嘅。但係咧，佢係好木納嘅，完全唔似佢樣嘅，睇樣好似少少花飛啦。但係同人講嘢直情好木納，唔講嘢。 因為同事咧都係有講過有啲口供啦，即係話佢咧唔係好中意講嘢，沉默寡言嘅喎，人都即係都幾深沉下嘅喎。 但係佢所以因為咁咧，外父外母咧就非常對佢印象好好，認為一個絕世好男人，肯定就第日結咗婚咧就會忠於家庭，唔會傻傻滾啦。 即係靚仔出得嚟又唔會出去溝女傻傻滾，真係好難得。 咁佢又唔係好靚仔嗰啲，即係佢話事事正正咯，係咯，即係嗰啲即係唔驚冇女中意嗰啲啦。 佢對人好恭敬嘅，對斟茶俾你咧都兩個手遞俾你嘅。 即係喺表面上咧，佢係一個即係又斯斯 冇得挑剔，冇得挑剔。 係啦，又即係對人又孝敬，咁即係 OK 嘅喎呢個男人。 但有時啲做得太好嗰啲，我都有啲驚嘅時真 係。咁所以我話會唔會佢呢個人嗱，佢又真係比較目睹啲㗎嘛？即係目睹啲嘅人咧，就係唔係好識表達自己啦，或者會慢啲。咁所以會唔會係就算佢遇到一啲咁嘅情況，佢係一時間唔能夠表達佢嘅情緒，因為有啲人係咁嘅，尤其是咧佢嗱，佢呢啲場面對佢嚟講，佢見得多嘅，因為佢做護衛員啊嘛，即係救護員。咁佢去到見到屍體嘅嗰啲場面，其實佢就唔係好驚訝嘅。一般人去到見到咧，就可能會即係愕然一啲。 但係嗰個自己老婆嚟喎，唔通個心態。 但係可能佢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木納啲嘅人咧，嗰個情感嘅表露咧係慢過普通。 即擺佢係好入好入嗰啲位置。 你以為佢冇反應，其實佢內心已經係好激動，但其實佢樣係冇乜。有啲人係咁啊嘛，會唔會係咁咧？ 即係佢介你講得啱啊，所以佢呃到咩人咧？嗱，譬如個記者因為唔熟佢啊嘛，開頭咁啊，嗰佢嘅反應咧異於常人咧，就好直覺就認為依個人有問題啦。但係佢外家嗰啲人咧。 當時都唔信佢嘅，即係唔信佢係兇手嘅，所以有啲咁嘅情況。 因為覺得佢個平常嘅情況，反應都係咁樣。 佢向都咁樣噶啦。第一，佢向咁樣；第二，從來諗都未諗過佢會殺老婆 嘅。係啊，因為啲鄰居啊嗰啲都講咧，其實佢哋屋企咧都幾好㗎，即係成家人都成日即係聚天倫之樂啊，一家去飲茶啊成啊。咁兩公婆表面上都係即係都幾恩愛下嘅。咁同埋睇翻啦，嗱客觀嚟睇就有18年嘅婚姻嘅都。都結咗18年，咁有對仔女啦。 個仔女個大女都讀到中七啦，細仔讀到中三。 一個16，一個13歲到。咁 中三15歲都 好完美喎，望上係咪一個好字咁樣？成家人即係都叫小康之家啦。咁佢太太就做文員嘅，佢就做救護員嘅。咁啊，雖然唔係話可能入息好豐富，但係咧，我睇怕都應該佢哋係即係冇乜愁衣食嗰啲啦。咁而且咧。他哋嗰層樓咧，即係西環呢一個聯友新樓咧，佢哋買入嗰陣時咧，據講咧就20多年前買嘅，咁就20多萬買入嚟，咁當時升到幾多少？大約80多萬嘅，咁係一個400多尺嘅單位啦。 當其時其實已經係樓市嘅低位嚟㗎，2003年，咁而家我諗係400多萬啊，500-600萬都有啦，真係。 咁所以其實表面睇咧，佢哋就應該冇乜經濟問題啦，又冇乜感情問題啦，表面睇下。咁但係點解咧？就無端端呢一個女人咧，嗱，首先佢唔係自殺先啦，睇怕都自殺，你唔會咁樣除曬衫咁樣。卸曬衫出嚟噶嘛，又唔會成間屋亂七八糟噶嘛。咁唔係自殺，即係他殺啦。咁邊個殺佢咧？究竟？但係最奇一樣嘢就係咧，嗰間屋咧係冇任何人入過嚟嘅痕跡，即係咧嗰個鐵閘咧係冇話即係損毀啊嗰啲。咁即係咧都係密室殺人事件。 但係頭先嗰個梁永成解釋咗點解個門口冇即係冇損毀啦，因為佢覺得係佢太太出去倒垃圾嘅時候俾人哋挟持翻入屋啊嘛。 呢個其中一個可能性。 唔需要叫門咪冇損毀咯。 另外一個可能性咧，都好似發生嗰啲案件咧，就係嗰啲咩電信公司、電信公司嗰啲職員啊咁樣啦，即係可能係入即係佢入屋嗰陣時係冇任何嫌疑噶嚇，即係好順利。 即係呃到你入去咯。 係啦，入咗去之後，咁發生一啲即係唔好嘅嘢啦，佢可能即係對個事主屋主。有企圖啦，咁樣都會有發生過。咁但又奇怪喎，睇翻個閉路電視咧，又唔見有啲咩可疑人喎。因為呢一棟樓咧，原來個保安咧幾好嘅做得，咁就據講咧就用住户用呢個智能卡出入嘅。咁咧其實佢哋咧即係個保安又好啦，咁個閉路電視又即係有曬啦，咁樣又唔見到有啲咩陌生人咧喺呢一層樓出入過啊咁樣嗰個時間。咁啊奇啦，咁又冇陌生人去過佢哋間屋，又話咁間屋啊得佢一對仔女同埋個老公嘅啫，咁啊仔女又翻曬學啦。 其實仲有一個可疑嘅，就係話 外星人， 唔係係即係做案嘅人咧，係喺呢間大廈嗰度住嘅。佢唔需要經過大門再入嚟嘅話，佢咪有可能，甚至乎係佢熟悉嘅鄰居，有冇可能咧？即係鄰居 看更咧，會唔會自己？ 看更都有可能，但係鄰居分分鐘係嘛？可能即係似熟賣熟就做咗件咁嘅事出嚟，咁有可能喺閉路電視影唔到，因為閉路電視多數都喺大堂啊啫，或者 lift 嘅啫，係咪？咁喺走廊門口嗰啲冇噶嘛？咁會可能即係警方會唔會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反而會懷疑，即係除咗懷疑佢老公啦，一定懷疑嘅呢樣嘢，通常都第二咧就會懷疑埋佢啲鄰居咧。 我想當時是排除了是由大廈外面來的人，首先是吧，咁就係啦，鄰居就其實少啲嘅，即係偷塌下嘢係有嘅，但係你話入屋殺埋人， 喂，但係有時嗱，我自己會諗到個古仔，隨時都可能我鄰居分分鐘就即係睇上咗呢位少婦嚇，咁啊即係唔知意圖不軌之後咧，就真係錯手殺咗人，或者真係即係特登殺咗人之後咧，咁啊即係製造呢個劫殺嘅假象，咁啊又摷亂曬啲嘢，係咁依偷走一啲嘢，所以頭先話點解入邊仲有咁多金飾咧，佢又唔偷曬咧，係咁依攞走咁少少咧，可能真係一個假象嚟嘅喎，即係做戲俾你睇嘅啫，等人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劫殺咁。都好有可能嘅喎。 咁其實最初咧就當呢個案發之後咧，咁警方就梗係要做一個所謂即係最正常嘅程序，就梗係做驗屍嘅報告，因為咧就根本就覺得係呢個死因係有啲可疑㗎啦，即係一定係有他殺成分啦。咁啊做完驗屍報告之後咧，咁啊當晚哇，即係呢個案情咧就即係急轉直下啦，咁啊即刻咧有突破性嘅發展啦。咁因為當晚咧就即刻咧就係將呢一個梁永成咧，即係佢個老公死者嘅老公咧拘捕嘅。咁究竟憑咩咧？係咪有一個即係好有力嘅驗屍報告咧？我哋翻轉頭話俾大家知。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假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号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点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话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睇唔到个表嘅咩？99蚊，3个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咯。我哋净系收 PayPal、支付宝同埋银行过数嘅啫，仲有唔收贴士嘅，详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